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曼宁。首先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伴有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北京植物园打造8000平米菊花花海；北京市双减措施鼓励先培训后付费的模式。好的，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来关注，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再来看，国庆长假到北京西郊赏金秋花卉、听红色故事，受到了不少游客的青睐。北京植物园打造的8000平米菊花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象山公园8处革命旧址开展深度游活动，重温红色历史。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翟汉发回的报道。 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由多头菊、悬崖菊等15000株菊类植物打造的菊花花海备受游客关注。花海中由菊花拼接的福字引人夺目，游客们纷纷上前拍照。 好多品种是没见过的。 假期秋天菊花盛开的这样一个季节，因为菊花的颜色它本身就比较多彩嘛，摆放在一起色泽的搭配还是挺好的。 恰逢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园内40万株秋花正竞相开放，其中菊花和月季正值最佳观赏期。北京植物园宣传科工作人员王鑫说：“ 来到这里呢，可以看到菊花、月季为主的40余万秋花共同打造的花坛、花镜、花海、花艺等各种景观。市花展呢将持续到10月31日，同时在11期间呢，我们还举办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展，这里呢展示了有珍稀濒危的植物共50余株。濒危植物展呢将持续到10月7日。 北京植物园宣传科科长陈宇表示，国庆长假首日入园人数达10000多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为游园高峰。 我们呢现在是按照75%的限流进行这个预约。您在畅游公园的微信平台呢，可以预约植物园的入园门票。目前票量还都是比较充足的。 香山公园的人气也很高涨，园内的双清别墅吸引了不少游客。 国庆节嘛，然后就想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地方。 国庆嘛也放假了，然后正好趁着休息，跟家人一块来爬爬。 国庆长假首日，象山公园接待游客近20000人。象山公园宣传科科长徐云平介绍，10月3号到5号，游客可以在公众号上报名参加象山公园8处革命旧址的深度游活动。 通过线上招募，然后由我们的金牌导讲员带领着游客朋友到革命旧址去了解我们象山的红色历史，同时呢，在中间也会贯穿手绘双清以及品尝我们的红色套餐等方面的体验。 海淀交通支队黄庄大队副大队长赵云龙表示，长假期间香山周边道路从早9点到下午4点客流量大，车流集中。 香山路、香山南路、香山环岛、五环周边的交通量非常大。根据10月1号和2号2天的数据来看，在9点半左右，香山地区的车位已经达到了饱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近日，一段2拨人在环球影城打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对此，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今天通报称，北京环球度假区内热门项目经常需要排队等候，人一多就难免产生小摩擦，但发生矛盾纠纷应当理性解决，因琐事动手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同时，警方也提示，国庆假期本是阖家团圆、放松心情的美好时刻，在环球度假区游玩的过程当中，要有序排队，文明游园。发生纠纷可以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也可以拨打电话报警反映情况，民警将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再来关注，教育培训机构预付费资金的安全问题曾经令不少家长担忧。记者日前从海淀区委了解到，该辖区内北京市海淀区简明教育培训的学校、北京市海淀区桥口培训学校、北京海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等7家机构首批承诺先培训 后付费，让家长放心。北京市教委此前表示，已恢复线下培训的机构预收费已经全部纳入资金监管，同时表示鼓励教育机构实施先培训后付费的收费模式。当前北京义务教育机构的培训机构正在营转非的过程当中。9月30号，海淀区顺利完成第一家机构的营转非登记工作，发放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海淀区教委、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同审联批机制，符合双减政策规定、办学规范且提出申请的机构依法审批，推进现有盈利性机构登记为非盈利机构。再来关注，新闻热线在今年8月底曾经报道过，东城区天坛东里楼下紧邻玉亭桥北段的蒲黄榆路有油商和地摊聚集，早晚的油商市场上噪音和糟糕的卫生扰民。报道播出之后，居民反馈仅两周的时间，这里的秩序明显得到了好转。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发回的报道。 此前居民反映，早晚在油商市场上嘈杂的声音和糟糕的卫生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在天坛东路还往南玉亭桥下那有一个玉亭公园，东北门那个位置，就是卖什么都有。周一到周五是卖那个水果蔬菜垃圾特别多，晚上九十点钟，六日就卖乱七八糟的都有了。地摊嘛，垃圾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四点多钟就有噪音，跟早市一样。 由于这个地方属于多个街道的交界地，东城区天坛街道办和体育馆路街道办城管执法队的工作人员当时都表示，会互相配合就居民投诉的卫生秩序和防疫管控问题做进一步的重点查看。 早上我们就要去那个巡查去，咱们天坛呢只管玉亭桥公园门口，它那桥底下那块那是体育馆街道的地儿，因为那管片不一样，这边我们就多加强巡查去。 晚上基本上我们在那儿值守，早上到七点到那边进行盯守，好几个街道都是在一块儿的，桥底下也是，我们肯定会去早点过去。 报道播出后，居民反馈仅两周的时间，这里的秩序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好多了，现在少多了，而且 城管队 上班他们也早了，现在七点钟就过来有人管了， 桥底是彻底没有了，公园这边还有一点儿，八点来钟也就收走了， 没那么大噪音了，垃圾也少多了。 城管是天坛的还是体育馆的？ 都过了，都过了。 同时，属地东城区昭亨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反馈，当前已经由城管执法队在早晚间进行盯防治理，对于居民担忧的反弹问题，将会持续关注，沟通城管执法队长效治理。 执个法，他们每个周六日，然后只要居民一说，他们就过去了。反正他是城管队那老弄吵，然后人多的话再发现呢，直接城管队让他们去清去。 再来看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今天公布，截至当日零时，香港新增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输入性病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226例。新增的5例分别从印度、菲律宾、德国和法国抵港，都已经接种2剂新冠肺炎疫苗。过去14天，香港累计报告69例确诊病例，均为输入性病例。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局部有雾，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的，我们来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为2.0，属于基本畅通的级别，提示您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